今日是2021年的9月23号，是快必被还押的第380日了。欢迎你收听最快消息。今日就是35+案，47子在西九龙法庭3号庭再次提讯的。3号庭呢就劲嘢嚟嘅，上星期先至啱啱装修完，嗰个犯人栏系喺一入门口嘅左手边，好似一个好大嘅金鱼缸咁样，鱼缸左右两边呢就各有3个单丁位，中间呢有好长好长嘅3行冇间隔嘅灰色凳。还押咗咁耐啦，虽然各个船员都瘦一啲，33个船员再加几个惩教职员，3排坐满，都几虚陷几亲热嘅。船员前面呢就係律师团队嘅位置啦，因为大状云集呀，一啲律师助理都要靠边站，都几惨嘅。律师团队正正对住高高在上嘅法官大人官处理总裁判官 Peter Law 负责嘅。门口左边中间有4行木台嘅位置呢，第一行留咗俾已经保释咗嘅10几位被告嘅。原来啱啱好呢就係14个位。咁即係话如果有人再申请保释成功呢，咁就要加位㗎啦。咁冇理由因为唔够位就唔俾人保释成功㗎，系咪呀大佬。后面2行呢都系俾律师团队嘅。最后一行木台位置呢就系记者席。咁梗系啦，仲有好多记者嘅。不过佢哋要去另一个 court 睇直播囉。其余劇院式座位就系亲友嘅位置啦，有50多个啦，但都系俾啲保安职员呢就坐咗头几个位嘅。睇得出呢一个劇院式设计呢就系专为呢一单35+案度身订做㗎啦。咁不得不去赞赏呢个 DLJ 啊，好窝心，照顾周到，亦都有好长远嘅计划，好 sustainable， 将来可以一次过大规模咁样拉政治犯，只要控制喺半百左右呢就一定会 cater 到晒嘅。咁可能係因为落雨嘅缘故啦，喺赤柱嘅船员就迟咗到，所以本来呢就话9:30开庭嘅，但係好多律师都仲未见到个船员，於是延迟到10:30。咁终于10:08左右呢，个官呢就坐低先，政治犯就分3批喺个辅导门嗰度出嚟，一批一行，快必就係第3批。咁坐后排近门口2个位，右边呢就係子健，左边就係智慧。咁总之大家呢就膊头黐膊头，有啲 bromance 嘅。船员今次呢就由唔同嘅地方再次聚首西九龙，大部分呢都係好轻松嘅，争取时间同老友倾偈互动啦。小插曲第一，庭上呢生日快乐声此起彼落，为阿子月同埋 Tiffany 送上祝福。罗官呢佢都冇摆官威嘅，算係咁啦。小插曲之二，船员举手要拎即时传译耳机，不过搞咗好耐啲机就神神地嘅。咁讲返快必先，佢今日着呢个黑色西装、黑色 T 恤、黑色牛仔裤、黑色波鞋，但配咗一对灰色牛油果图案嘅物，无意之间递高脚展示一下，好精神啊佢啊！上个礼拜六弥敦道10号剪嘅发型，算係咁啦，唔错啦。咁佢又托个律师讲，琴晚瞓得几好。由于佢经常都周身喐，加上喺金鱼缸入面呢，相信人都係比较局促，佢坐咗一阵呢就惊异要除低件西装褛啦，仲同前面嘅惩教职员讲，叫佢喂让侧边少少位，等佢搭好件褛，费事整巢，佢都几知整嘅。至于今日提堂嘅重点呢，就係其实 DOJ 嘅文件翻译工作係未完成嘅，佢话 most of 船员 wave 咗收翻译文件，但是其实47人里面呢有28个都话冇 wave， 所以 most of 又有咗新嘅定义啦。47位被告共有20-30个大状，发言呢就唔使举手嘅，所以反应慢啲都记唔切。好似罗冠文啲大状，佢哋边位 ready 嘅时候呢，佢哋就唔係好乖，唔識依次序咁讲，咁搞到数唔啱数，要罗冠再讲 hang on， 冇10次都7-8次。但是罗官佢有计啊，最尾决定慢慢嚟，5-1咁询问，所以终于啱晒数就冇错啦。咁建案接近1:50左右先至结束嘅，押后至11月29号再提讯，下昼主要就系审理阿南嘅保释申请，快必都关心佢嘅情况嘅，所以要求听审，获得批准。咁至于结果啦，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啦，亦都可以留意翻立场新闻嘅详细报道。有条 link 喺我哋嘅文字稿里面，揿嚟睇啦。 虽然荔枝角同埋西九龙法院咧相隔一个地铁站啊，但系船员出出入入，又要换衫，又要搜身，都搞好鬼耐嘅。翻到去嗰盒牛柳粒饭咧，应该都冻晒噶啦。但系最紧要就系唔好俾小强霸占咗，都叫做可以入翻两啖饭啦。除咗35%案啊，快必仲孭住14条文字狱嘅控罪啊！佢喺开往拔摩岛的轮船上度过超过一年啦，咁大家有时间多啲写信俾佢做个笔友啦。另外，诉讼之旅风高浪急，大家继续 subscribe 佢 patron， 继续撑佢支持佢，多啲 share 俾你朋友。喂，仲有喺赤柱嘅师叔，佢都需要你哋嘅支持噶。好，唔该晒，今日倾住咁多先，听日再见。